the Wangs， 他们家姓王，但是呢你说 the Wangs， 你都知道，哦，你就是王家那家人吗？是这样组成的。所以我们看看 the Millers 这一家里，在这里课文中出现的到底是几个人。 Can we start with the first paragraph, Cindy? Okay. Ben and Ruth Miller live in Chicago. Ruth is a chemist in a laboratory there, and Ben works in a firm. Ben often takes business trips. When he takes a trip, Ruth stays in Chicago alone, but she's never bored.She finds many interesting things to do. That's an interesting paragraph, right? Mm. 我们看到 the Millers 家里是谁呢 ?Miller 夫妇 Ben and Ruth Miller. Ben and Ruth Miller. 如果单独说就是 Ben Miller and Ruth Miller. 大家知道在西方传统的结婚以后呢妇女呢女的就跟丈夫姓。这一点我们很多人可能没有了解到，而且现在很多女性结婚以后不跟丈夫姓了。Many women still keep their own last name after marriage in nowadays. China. But even in the States nowadays. Really? Yeah. Sometimes they use two names. Okay. They use a maiden name and the husband's name. 对 Most of my friends use their husband's name. 对、 yeah. Their husband's name.丈夫的姓丈夫家的姓这是一个西方传统就是结婚以后女的呢随丈夫姓所以呢我们看到 Ben Miller and Ruth Miller 都姓 Miller They live in Chicago Ruth is a chemist in the laboratory There Ruth 是太太是一个什么呢化学药剂师在实验室工作然后呢 ,Ben works in a farm, 是一个 businessman. Can we call Ben a businessman? Yes. 做商务人士 ,a businessman. 因为他 works in a firm, 在一家公司工作。因为这样 ,Ben often takes business trips. 他要是经常商务旅行 ,business trips. Ruth stays in Chicago alone.并不是说他整天待在家里他要工作但是工作完了以后的时间他是一个人的 She stays in Chicago alone but she's never bored 从来没感到烦闷不郁闷为什么呢 She finds many interesting things to do finds many interesting things to do 这是他自己生活的一种方式 We move to the next paragraphNext week, Ben is going to Atlanta on business. He is going to leave on Monday and come home on Friday. Ruth is planning many activities for next week. Ruth's favorite sport is volleyball. So she is going to play volleyball on Monday. She loves Italian food. So on Tuesday, she is going to eat in an Italian restaurant with some friends.On Wednesday, she is going to a concert. She enjoys classical music. On Friday, she is going to meet Ben at the airport. They are going to eat in a Chinese restaurant. They both love Chinese food. 哇，听起来真够忙的。 Wow, she's interested in a lot of things. She's interested in a lot of things. 她对这么多事情都感兴趣。正好丈夫出差她就痛痛快快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其实呢出差多长时间呢 Next week Ben is going to Atlanta on business 公务出差 on business 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的用法 on business 她要去一个星期所谓一个星期呢也就是五天我们看看这五天里面 Ruth 把自己安排成什么样子了Ruth is planning many activities. 第一个 she's going to play volleyball on Monday, okay? She loves Italian food, so Tuesday she's going to eat in an Italian restaurant with some friends. Wednesday she's going to a concert. There's only one day, that's Thursday, right? Yeah. 她不到哪里去。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排得满满的。 On Friday, she's going to meet Ben at the airport. Her husband is coming back now,、mm-hmm. but on Wednesday. On Friday, sorry. 所以到星期五呢 ,Ben 就回来了。他做了这么多事情。我们看一下在这里我们用的最多的是什么呢 ?Is going to. Right. Is going to.、Mm-hmm. Ben is going to Atlanta. He is going to leave.She is going to play volleyball. She is going to eat in the Italian restaurant. And she is going to a concert. 很多很多。这是非常习惯的，特别是美国英语中最常用的。I'm going to have something to eat. 我要去找点吃的了。都是指的什么呢？即将发生的，正准备要做的事。To haveSomething to eat. 我要去找点吃的了。都是指的什么呢？即将发生的，正准备要做的事情。Going to,、going to do something. 这是一种习惯用法。Are you going to dance someday? I hope so. Yeah, are you going to dance? 有没有可能哪一天去跳舞呢 ,Cindy? I hope so. 我希望如此。Are you going to? She is going to. He is going to. 可是呢，我们看看在这一页的倒数第三行，倒数第二行。On Wednesday, she is going to a concert. 一般呢 ，she is going to 后面都有动词 to play, to leave 都有动词，但是 she is going to a concert. 这里边的 going to 呢，就是原本的意思。不光是有即将发生的，而且呢 ,going to a concert, 就是 go to a concert. 可以说 ,are you going to a movie this week? Yes, I am going to a movie this week. I am going to a movie. 我就是要去看电影。这里边的 go 本身就带有看电影的意思。所以 going to a movie, going to a concert,和 going to leave 稍有不同，因为 going to leave 指的是将要离开， going to a concert 本身就有看和观看的意思，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我们看看倒数第四行，倒数就是第二段的第二行， Ruth is planning many activities for next week， 这个呢就是现在进行时 Ruth is planning many activities for next week 正在计划于是忙着计划下一周的许多活动 OK 我想我们到这里呢就是提醒大家注意在这课文中常出现的东西我们知道 the,、Ruth loves Italian food、 mm-hmm. but they both love Chinese food right Do you like Chinese food? Yes, I love Chinese food. Very good.、Yeah. How about Italian food? I love Italian food too. Me too.、Mm. 我们都是喜欢中餐，同时也喜欢意大利西餐。Okay, thank you listeners. 我们明天再见。 Bye everyone. 您刚刚听到的就是张道真自学英语第二册第一课的第一讲。怎么样？听完第一讲之后有什么感受吗？我非常想知道。我想主讲这个节目的空中课堂的老师们和我的心情也是一样的。请不要忘记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告诉我们。我们会从中挑选出最具普遍性的问题，在节目中陆续播出，与空中课堂的其他学员共同分享，让我们这个大课堂互动起来，您也会更有收获。在所有的学员当中，有些人呢可能是刚刚加入我们的行列，对张道真自学英语这套教材还不太熟悉。那么接下来呢，我就为您介绍一下。2002年，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邀请，张道真教授在原有电视英语的基础上编写了一套新的教材，并取名为《自学英语》，按照不同的水平和难度分为四册。这就是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张道真自学英语1至4册，其中第一册包含了日常词汇1200个左右，以及最基本的语法。词汇呢，涵盖了生活起居、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 掌握了这1200个词汇，也是日常口语表达所需要的。其实我还听人说，我们日常口语最常用的也只有800个词汇左右。您看，学完第一册，您已经远远地超出了这个水平。从最简单的肯定句、疑问句、特殊疑问句、there be 句型，到常用的动词 have、can， 以及从 do 引发出的常用动词都有所涉及。在时态上呢，有一般现在时、现在进行时、一般将来时，还有 to be going to 这样的结构。学完第一册，您可以读到42篇描述人、环境、家庭，叙述每天所做的事情等等短小精美的小文章。第二册的内容是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1200个词汇。掌握了这些词汇，会让您的表达更加运用自如、游刃有余，语法上也会比第一册更深入。掌握了英文句子的语法结构，会提高您的阅读速度，明确其内在的上下文的逻辑关系，从而不至于使您在阅读中迷失自己。第二册课文内容的选择也可以看出张道真教授的读句匠心，其中有真实的以及传说中的历史人物的传奇故事就有18个，比如摇滚歌星猫王 Elvis Presley、 美国著名作家 Jack London、 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著名物理学家居里夫人。涉及到的城市和地区呢，有悉尼、新西兰、西欧和北美，同时还会为大家介绍一些实用罕见的写法，比如求职信、商务信。除了72篇课文以外，还有生动幽默的实用对话，谈论的话题尽管是生活中的琐碎点滴，但却让人感到亲切，便于模仿和记忆。第二册从今天开始就正式开播了，借此机会呢，我特意采访了张道真教授，我们现在就来听一听一生致力于中国英语教育的老人是怎么说的。 一般来说，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交流，反正你要某种程度的用，你才学得有意思。一个学的方法要对头，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用它。这个网络时代，他获取外国知识的话，他英文不行啊，根本也不能利用外国的资源。所以现在来讲，学英文我觉得重要性啊，人人要明白。为什么我回来，我就是考虑到我们中国要腾飞吧，有两个翅膀，一个是电脑，一个是英语，这是我的想法。你要有这个两个东西，你就飞得起来了。而且我觉得就是学应该啊，不要依靠别人，不要说哎呀你怨天尤人，这老师不行，这教材不行，当然这是问题，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是不是肯下苦功。你要下自己肯下功夫啊，他路是还是很广阔的。所以我觉得我因为这是我认为这是我的一个任务，我就希望什么呢，我们的国家早日强盛。而早日强盛中间一个重要的就是科教兴国嘛，你科教兴国里面就有英文这一摊在里面，你英语不行啊，对我们其他的教育的各个方面都要受影响。所以我就想来我怎么样报国呢，我就是用我的老行啊，回来抓这个英语教学。 张道真教授编写的教材系统严谨，那么为了更好的学好这套教材，广播节目又有哪些特点呢？教材和讲座怎样结合才能达到最佳学习效果呢？在下次节目当中，我再来为您做详细的介绍。我是周敏，希望您下次再回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Anglais. Hablas inglés.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three.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要恭喜您已经开始和我们一起来学习自学英语第三册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希望大家要不断地鼓励自己。我们呢也希望在这方面给大家提供及时的帮助，让朋友们体验学习英语带给我们的乐趣。因此呢，我们第三册的主讲教师也选择了一个相当强大的阵容。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讲嘉宾，来自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欧美教育校长李国栋李老师 Danny welcome. Hello everybody. OK, 还有我们的美国先锋音乐人 Bruce Philip Grammel. Hello. Welcome. 我是周敏，大家对我非常熟悉了啊，应该对李老师和 Bruce 可能还是感觉比较陌生，但是通过这个张道真自学英语第三册呢，我相信大家都会成为好朋友的。那么我们想请李老师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第三册这本书的难点在哪里。 好的。在这一册当中呢，我认为它的主要难点在于，首先是它的文化背景 cultural background。然后呢，在文化背景当中将会涉及到地理名词，而对于中国学生来讲，地理点在于，首先是它的文化背景 cultural background， 然后呢，在文化背景当中将会涉及到地理名词，而对于中国学生来讲，地理名词是相当难的。So how to call place the name for that？ 所以这一点呢来讲，今天我们的老师会给大家讲得非常清楚。而在这地理名词的背后，更多的还是当地的文化背景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for the place。那么除此以外呢，它还要涉及到我们说的第二点，那就是它的相关的一些词汇以及它的语法现象。那么它的语法现象在这一课当中，我们将会涉及到定语从句，用起来非常的广泛，但是想用对用恰当却非常的难。所以今天呢，我们将一起来共同分享如何学习这个语法现象。 张道真教授编写的这本书呢，可以说内容相当的丰富，既可以了解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还可以足不出户游山玩水，当然还有严谨的语言知识。所以大家如果下定一个决心，不断的鼓励自己，比如说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 Paris， 如果在我们的心中能够激起一种愿望，我一定要去这个城市看一看的话呢，我想其中的词汇啊、语法呀、啊，就应该不成什么问题了，是不是这样？ 那当然， Paris 对于中国人来讲是非常不陌生的一个非常熟悉的地方，但是就人们讲英语而言，恐怕用英文去表达关于这个地方的一些个知识啊、文化呀、啊，我相信难度就大了。而我们在今天呢，大家介绍更多的关于巴黎这个城市的一些个当地的一些个著名建筑，以及还有一点点的历史风情在里面。我想大家肯定会感受到巴黎肯定是一个我们肯定要去的地方，更关键的是我们能不能把它表达出来。 我们今天的目的呢，就是学完这篇课文之后，大家能够有一种冲动，就是我要到巴黎去。 OK, now let's go over the words and expressions first. A little A little. A little 这个词呢修饰的是不可数名词，这个词呢是非常的常见的，而相对于它的就是 a few。 同学们一定要记住 a few 跟它是相对的。 这是一个复习了。 对， little a little few a few。 OK， 但是这个单词还有中国学生不敢用的地方，那就是说你比如说我给你10块钱，那你说太少，那我给你50，你说太多，中国学生就不敢说。那么太多叫 too much，而太少叫 too little。 OK， 而然而呢，如果说我们食物比如说可数名词的时候，中国学生就更不敢说了，太多叫 too many， 比如说给你5个苹果，但是给一个苹果叫 too few。 too few， 对对对，这点中国学生是不敢说的。 too much， Too little. Yes. Too many. And too few. Too few. Right. 哎，合辙押韵，好学。好，我们还想学第二个。 Mm-hmm. The second word. Go back to. Go back to 这个词啊，大家用起来是非常舒服的。但是如果你在写作当中的话呢，就可以用更标准的 date back to， 要更 formal 一点，叫 go back to， 追溯到。 嗯，所以涉及到任何一个像巴黎这样大的、拥有久远历史的这样一座城市呢，实际上都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表达 date back to， 或者是 go back to， 可以追溯到多少多少年以前。 啊、 okay, great. The next one, Bruce. Roman. 罗马人啊，这个单词呢，我们暂时就是先了解到，因为后面的单词会反射到这个单词上去，来进一步解释 Roman 这个单词，它的含义太丰富了。 Okay, next one. Cathedral. Cathedral. 大教堂。那在这里我们肯定要涉及到了一个著名的大教堂。那请这个 Bruce 继续 just one more, okay? And then we can explain the next phrase. Notre Dame. Notre Dame. 非常好，这我们就看到了在我们第二段的第二行的当中涉及到了 The famous cathedral of Notre Dame. 那么这就是著名的巴黎圣母院，建于1163年。我相信呢，它还有一种这个更地道的读法是读它的全称，法语全称。Bruce 再读一下好吗？ In English, you could say Notre Dame Cathedral. Mm-hmm. Notre Dame Cathedral. Mm-hmm. Okay, please go on. Louvre. Louvre. 卢浮宫啊，那么这是世界目前来讲啊最大的 museum. Please go on. Up. Up. Good. Next. Eiffel Tower. Eiffel Tower. Great. 那么 Eiffel Tower 呢，通过它可以看到整个巴黎的这个全景， 嗯， 应该说是一个 you can have a wonderful view of the whole city outline， 嗯， 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观景的地方， 也可以算是巴黎的一个象征性的建筑了。 那当然了。 好， excursion， 那这个单词呢，大家在学的时候呢，我们的同学一般要注意它的发音，不是大家读的 excursion， 应该读 excursion， 那么加上 k 要转成 g， 清辅音浊化，这点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啊。类似的还有 speak， 应该读成 speak 而不是 speak，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请继续。 Versailles，OK， 这一点这个单词大家一定要注意，凡尔赛这个单词的重音是靠后的。One more time, please. Versailles，Great. Next. Painting. Great. Okay, Bruce, would you like to read the text for us? Okay. This is a letter about Paris. Dear Pat, I want to tell you a little about Paris before you arrive. I'm sure you know it is the capital of France, and it's on the River Seine. It's a large city with a population of about 8 million.The people are very nice and friendly. Paris goes back to the Romans. They called it Lutetia. The first Christian king was Clovis. The famous Cathedral of Notre Dame was begun in the 12th century and finished in the 19th century. Paris is a very busy town. People work in offices,banks, restaurants, etc. But shops are closed on Mondays. You'll see that the buses are smaller and noisier than the ones in London. You can travel by an underground railway, too, the metro. When you are here, you must see the Louvre. It's the biggest museum in the world.You can go up the Eiffel Tower. It's 1,000 feet tall. You'll get a wonderful view of Paris from the top. And you can go on excursions to some very interesting places. Chantilly, Versailles, Fontainebleau.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Love, Chris. Okay, great. 法国首都巴黎呢，是欧洲大陆上的第二大城市，同时呢，也是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之一。其实李老师，我觉得这就意味着那儿有好多东西要看。那么这里面就给我们大家增加了一个难度，有 N 多的旅游景点需要大家记住。 其实在法国值得逛的地方太多了，那它有世界上最豪华最贵的饭店，一晚上在那可以消费15000美元，所以那当然了，还有这个刚才说的卢浮宫，对吧，还有巴黎圣母院等很多地方都可以去看看。 Okay, well, before we talk about the text, Bruce, could you tell us something about your impression on Paris? The river Seine is very beautiful. On a summer day, there's many places to go walking, to sit in the sun, to enjoy yourself. So if you're a tourist in Paris, this is one very relaxing thing to do. Another very common thing to do is to visit the Louvre. It's an immense museum, very large. It could take you a whole week to go to all the places in it. One of its most famous exhibits is the Mona Lisa. I went and saw the Mona Lisa there,And I have to say, it was a very strange experience. It was very moving. You know, everyone has seen the Mona Lisa. One thing that really surprised me is how small it is. It's actually a very small painting. It was very curious. But it was strangely moving, too, to see it. Well, how long did you spend time there? How much time did you spend there? I had a job in Paris for about 1 month, one time, and I had a job for about 5 weeks another time. So I've been there twice.For those periods of time. Mm-hmm. When you're there working, it'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than being a tourist because you take the metro, you do the things that all people do in an everyday way. So actually, both times, it wasn't until the end of my stay that I finally found time to be a tourist. Mm-hmm. 好，现在呢，就请丹尼老师为我们讲解课文吧。 Okay. I want to tell you a little about Paris before you arrive. 大家看到了 tell about.这两个单词是一个固定搭配，也就是给某人讲述关于什么什么。这个表达法非常常见，我们可以用它这个造各种各样的句子，比如说 Could you tell me about yourself? 你能做一下自我介绍吗？那么 tell about 句型还可以用在工作面试当中，比如说 Could you tell me about your experience? 能不能给我讲一下你的工作经历？下一句呢， I'm sure you know it is the capital of France.It is on the River Seine. 这里面用了一个介词 on. 介词 on 在这里指的是坐落在这个河两岸的城市。所以 on 在这里不是简单的上下关系。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介词。 Mm-hmm. Well, on the two sides of the river,、 mm-hmm. What can you see, Bruce? Actually, what's in the middle of the river is just as interesting, too. The island on which Notre Dame Cathedral...is in the middle of the Seine. It's a beautiful island, many cafes, and the best ice cream store in the world. Mm-hmm. 那接下来又说呢 it's a large city with a population of about 8 million. 这里面交代了巴黎、拥有多少人口。 8 million. 我们说在这句话当中呢介绍了它的人口数量。It is a large city with, 那么这个表达法大家注意介词 with 的使用。有多少人口、我们也可以单独列一个句子 with a population of about 8 million 这里面交代了巴黎、拥有多少人口 8 million 我们说在这句话当中呢介绍了它的人口数量 It is a large city with 那么这个表达法大家注意介词 with 的使用有多少人口、我们也可以单独列一个句子但是用介词进行具体说明效果会好得多语言又简洁 So 如果我们说这个是900万呢就是 9 million 直接在后面改成900万就可以了 So it's a large city with a population of about 8 million 这个表达法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 with 的用法、 mm-hmm. Well the people there are very nice and friendly Is it true the people there in Paris are、 yes. nice and friendly? I found that to be so、perhaps because I was a visitorI think, though, I experienced the other side, too, because、mm. normally it's very normal. If you're living in a place, people expect you to speak the language. So I had to learn what little I know very quickly.、 Mm. 好接下来我们请 Bruce 再把下面的课文为我们读一下。Bruce, would you like to read the next paragraph, please? Paris goes back to the Romans. They call it Lutetia, the first Christian